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里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里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里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将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1934年8月7日深夜，江西省井冈山东南遂川县的横石村。深邃的夜色笼罩着大地，绵延的山脉在夜色中显得深沉而凝重。苍茫的夜色中，一支红军部队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匆匆前行，无数火把组成了一幅壮观的场面，犹如一条巨龙在夜色中游动着。一位年轻的红军将领矗立在路旁，他的旁边站立着一位个子不高的年轻警卫。警卫手中举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在火把亮光的照应下，可以看得清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个头不高，20多岁年纪，坚毅的面目棱角分明，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注视着眼前急行的队伍。军团长，我们走吧。他身边的小警卫员已经是第3次催促他了，可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路边，仿佛没有听到警卫员的话。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就是赫赫有名的萧克。提起萧克，在井冈山方圆10余个县内，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没有不知道他的。1907年7月14日，萧克出生于湖南嘉禾县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是当地一名教书先生。萧克幼年即入私塾受教，读书极为用功，后又上了高等小学。袁世凯称帝后，萧克的大哥和堂哥因参加反袁斗争而被害，这使得萧克悲愤不已。1923年，16岁的萧克考入了湖南嘉禾县甲种简习师范学校。在简习师范学校上了3年学后，1926年初，19岁的萧克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27年初，萧克到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随军到河南前线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这一年，他在前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 萧克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南下失利后，萧克秘密回到家乡。1928年初，他率一部分农军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参与组建宜章独立营，任副营长兼连长，后随军上了井冈山，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1932年10月，萧克调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军长。红八军的前身是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地方武装。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以后，彭德怀奉命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后来在强敌围攻下失败。1930年2月，井冈山最早跟随毛泽东参加红军的绿林好汉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以后，袁文才、王佐部下一些人收拢其残部，投靠了国民党，并全部控制了井冈山地区。井冈山被敌占领后，对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是极为不利的。1933年7月，萧克奉命率红军向井冈山进军，准备收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而，在7月到9月间，萧克率部三次攻打井冈山，都没有能将其收复。自此，井冈山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摇篮，直到1949年才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已经是后话了。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934年1月，萧克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率军4000多人北上破袭南巡铁路。在两个月的征战中，萧克率军突破了国民党军40多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胜利回师湘赣苏区，受到了中革军委的传令嘉奖，并获得一枚2等红星奖章。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命令萧克领导的红八军和湘鄂赣的红十六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进行西征。中革军委在电文中明确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第一步，到达湖南省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红三军取得联系。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17、18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2架、野战医院以及掷弹修械厂。毕石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毕石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毕石为主席。中革军委在电报中还向湘赣省委说明了中央军委为何要他们撤出湘赣的理由。六军团继续留在县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得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萧克从电报中看出了中央苏区面临的巨大压力， 因为中革军委在这份电文中提到了红六军团在西征入湘的军事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帮助中央苏区作战。自从半年多前蒋介石再一次调动100万军队对全国各红色根据地发起大围剿以来，中央苏区的形势就日益恶化。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被50万敌军团团围住，中央苏区越打越小。尤其是4月的广昌之战，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整个中央苏区内笼罩着一股悲观的气氛。昔日中央根据地内居民到处传颂的英国美国不如新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的乐观主义精神，此时早已被忧虑的心绪所代替。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萧克对中央根据地进来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蒋介石为了围剿中央苏区，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四面围攻中央苏区。几个月以来，虽然苏区的报纸上还是不断传来红军胜利的消息，可萧克从另外一些渠道知道，中央苏区的局势其实是十分危险的。他对中央组建红六军团及西征的真正目的并不十分明确。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红军将领，他丝毫不怀疑革命事业是在不断前进的。中革军委的命令使得萧克想起了不久前离开瑞金北上的红七军团。这支由荀淮州军团长乐少华政委、中央代表曾洪毅率领的红七军团共6000多人，奉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赣、皖诸省开进，准备前往赣南。红七军团于7月6号晚从瑞金出发，过长汀、越连城，经永安、克大田县城，在由西以东渡过了闽江，完全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萧克哪里知道，其实中革军委派遣红七军团北上的目的和红六军团西征一样，都是为了减轻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巨大压力。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以后，红六军团对西征做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湘赣省委从地方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入红六军团，并从地方动员了2000多名青壮年，调配了500多支枪补充红六军团。另外还抽调了200多名军政素质较高的地方干部加强红六军团。这样一来，红六军团的总兵力就达到了9700多人。此外，为了坚持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留下了5个独立团，加上各县地方武装共约5000人。萧克正想着，就在这时队伍中闪出了几个人，在他身边停了下来。萧克见是任弼时和他的2个警卫员，于是连忙迎了上去。 任书记，怎么样，军团长在想些什么呢？ 萧克笑了笑对任弼时说， 我能想什么，还不是部队的事儿。 萧克的警卫员见两位首长站在一起，知道两人有事要说，于是便和任弼时的警卫员退到了一旁。萧克接着又说， 对于中央的命令我感到压力很大呀。 虽然任弼时只比萧克大3岁，可在萧克的眼中，论参加革命的历史水平和老练程度，任弼时可是个真正的老大哥了。任弼时是湖南湘阴县人，父亲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任弼时从小读书就显得出众，1915年考入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校。1921年17岁的任弼时到了苏联，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回到国内，次年代理中央总书记。1927年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他来到中央苏区，出任了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他因对中央苏区打 AB 团有不同意见，被中央撤去了组织部长的职务，调任湘赣省委书记。这次，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随军西征，萧克的心里是十分高兴的。看着身边这位年轻的军事将领，任弼时理解他内心的担忧。其实他自己的内心还不是如此吗？中央把如此重的担子放在他这位中央代表的肩上，他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到底有多重。面对眼前这支近万人的大军，他不只是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在军事上有最后的决定权。至于部队实际的作战部署和行动，那就主要借助于眼前这个年轻的军团长了。萧克，你是不是在为这次突围担心啊？听到任弼时这样问，萧克摇了摇头。虽然国民党在我军根据地周围布置了重兵，但我军是出其不意地选择一点进行突破，从根据地突围，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突围后下一步的行动。从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来看，能否顺利完成，我这心里实在是没有底。你担心的是我们在湘西南和桂东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会站不住脚。是啊，我是湘南人，对那一带较熟。据我所知，湘西南和桂东一带并不适于我军开展游击战争啊。那一带回旋余地小，我军在那一带没有群众基础，加上那一带的地主武装较为强大，在敌方大军的穷追下，我军很难站住脚。还有啊，湖南中部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带多是丘陵地带，敌军易于集结重兵来围攻，我军想要在那里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很难的事情。对于萧克的看法，任弼时在接到中央的电令后也曾经想到过。从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他就觉得中央苏区的日子不好过了。中央苏区越打越小，中央红军越打越少。他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因为没有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因此他对中央眼下的战略考量并不知情。但是他想，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这次中央命令他和萧克率红六军团西征，他虽然不能猜想出其中真正的意图，可他还是凭直觉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征战。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在上个月，中央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六军团两大支柱之一的红十六军的前任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孔和宠，借着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竟然叛逃投降了国民党。这件事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高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任弼时进入中央苏区时间不长，但他知道这孔和宠在红军中可是老资格了。他早在1929年就担任了鄂赣独立团团长、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率部参加了第一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八月初，红十六军正式成立后，孔和宠先后任副军长、军长。 九月底，红一方面军东去江西以后，红十六军在孔和宠的领导下留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独立坚持斗争。1931年11月，孔和宠作为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和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等红军著名将领一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湘鄂赣军区正式成立，孔和宠任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全军区所辖红军近2万人。1932年11月，孔因犯冒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批评，后来又被撤销职务，调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孔和宠在学习期间不接受组织批评，对革命悲观失望，后来竟然发展到了投降国民党的地步，这是任弼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他想，孔和宠作为职务如此之高的红军将领，竟然因为名利地位而投降敌人，可见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加强才行。现在孔和宠投降国民党一事，中央对普通红军战士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尤其是在孔和宠长期工作过的红十六军内部。现在这支部队又接受了这样的重大任务，保密工作更显得重要，因为他知道眼下的局势是如此的紧张，一旦孔和宠投敌的事传开，势必会引起红六军团干部战士情绪的波动。作为红六军团行动的中央代表，他必须自己先稳住心态。两人就孔和宠投降国民党一事小声议论着。萧克对孔和宠投敌有可能会对红十六军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任弼时安慰萧克说，你也用不着太过担心了，孔和宠投敌是他个人的事儿，与广大红军战士无关，我们只是把保密工作做好就行。凭着广大红军战士的革命觉悟，只要我们严格遵照中央的指示，就一定能把孔和宠投敌的副作用和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完成这一次中央给我们的牺牲任务。萧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